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早就答应各位好朋友，在今天八月的最后一天，为大家播这一首《夏日里最后的玫瑰》。而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大概很多朋友觉得最早留住印象的这首，选自电影《英俊少年》当中《夏日里最后的玫瑰》。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要为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的一场，或者说一系列的特别的音乐会。友谊地久天长，也还是怀念我们过去的好时光。八月的毕竟是最后一天嘛，这一首是离歌，而接下来的内容呢，则要听到更多的关于 古典音乐的内容了。先来听一首小康乃馨圆舞曲。那我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内容。内容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强的，是从9月13号一直到11月28号，跨度有2个多月。这是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的音乐会，是不是很期待呢？因为在这81天中，会有来自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的世界级的交响乐团，像还有很多的大师波里尼、莫特，还有我们的朗朗，在他的手恢复以后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艺术家们，我们都非常期待这个纯粹古典系列呢，将为我们的观众带来18场精彩的演出。接下来呢，我尽量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给大家介绍这18场演出。9月13号是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的开幕，还有2个多星期。而每年的秋季呢，其实这是为什么呢？有纯粹古典系列呢，大部分的欧洲乐团呢，在秋季的时候都会纷纷离开各自常住的城市，开启巡演季，穿梭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那国家大剧院呢，在每年秋季的演出季呢，也都会集中的迎来众多的知名的乐团还有艺术名家，为大家呢展示交响乐团中的最高水准的精彩音乐会。那在9月13号，81岁高龄的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就将指导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贝多芬、哈恰图良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同时呢，这场音乐会也会拉开2018年的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的大幕。那在今年的纯粹古典的系列音乐会当中，还有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伦敦音乐厅，还有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圣切西利亚交响乐团等世界级的交响名团将依次到访。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名作。不知道大家对这一首是否熟悉？平时我们听胡桃夹子会听长笛进行曲啊，还有芦笛舞曲啊等等那些，而这一首呢，则是胡桃夹子当中的双人舞。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接下来播放的也将是精彩的管弦乐作品。 家的签到，是否对国家大剧院的这次的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非常感兴趣呢？外高琴说签到了，小月老师好，暑期结束了，不能睡懒觉了。是啊，今天是8月31号，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嘛。艾朵尔说了，周五的午后大家好，惬意的聆听时间到了，静静的欣赏带来的美妙音乐，生活中充满了美好。还有珍珠小鱼说了，签到了，秋高气爽的周五，静静聆听古典流行，享受美好的时光。橙子发条说了，开心周末来签到。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著名的管弦乐作品，同时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从9月13号到11月28号的纯粹古典系列的音乐会。要知道在今年的纯粹系列的音乐会当中，有很多的乐团，有很多的音乐家，刚才也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像圣彼得堡爱乐、德累斯顿管弦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等等世界级的交响名团依次到访，还有像著名的大师阿什肯纳吉在9月13号开幕，还有泰米尔·阿尔塔诺夫、盖博·迪勒曼、巴伦博伊姆、杜达梅尔，还有帕帕诺等指挥大师也是陆续亮相。其中呢，阿什肯纳奇和盖蒂都将与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进行合作，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这支管弦乐团在每年都在进步，每年呈现不一样的精彩。此外呢，还有一些大师，像波利尼、席夫、穆特、帕胡德，还有特里弗诺夫，以及朗朗、宁峰、陈萨等中外演奏家，也都将齐聚纯粹古典，通过独奏音乐会以及众多的世界级的交响乐团的合作方式与大家见面。相信在过些日子的古典也流行中呢，偶尔也会有一些其中的音乐会的精彩介绍。这里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的中场圆舞曲，而接下来我想为你带来一位法国作曲家的作品，他的作品其实我们听的并不多，他是普朗克，这一首是乡间协奏曲。说到法国作曲家的作品，这里听到的是普朗克，那我们跳着来说，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27号的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这场音乐会呢是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帕胡德，他从22岁进入柏林爱乐乐团担任长笛声部首席至今，是柏林爱乐乐团中的明星级的成员。 那在10月27号的音乐会上呢，帕胡德将这次是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哈恰图良的长笛协奏曲。这首作品呢上演率非常的低，对我们的国内的观众来说机会也真的是非常难得。而担任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指挥家艾曼纽尔·克列文，从2017年开始担任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是这支乐团的首位由本国艺术家担任的音乐总监。所以我们也期待在迪托瓦卸任之后的克列文在法国交响乐团会奏出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呢？那说到这位指挥家艾曼纽尔·克列文，他本人出生在法国，父母呢分别来自俄罗斯还有波兰。原本学习小提琴的克列文受到卡尔伯姆的指点后开始从事指挥，如今呢已经成为了法国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他在音乐会上呢将直棒拉威尔和德彪西两位法国印象派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展现印象派的作曲家的特别的美。那在前些日子呢我们也听过拉威尔和德彪西的很多作品，今年也是德彪西的诞辰逝世100周年，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不同的曲目。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勒埃其中的日出。 这里是古典流行正在直播，今天是周末，又是八月最后一天，我们把这个时间非常经典的这个时间留给了国家大剧院。那为大家介绍的是纯粹古典系列，刚才呢介绍过了9月13号的音乐会，是阿什肯纳奇与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音乐会作为纯粹古典的开幕。接下来呢介绍9月16号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音乐会。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化城市，在古典乐坛的地位也当仁不让。那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马林斯基剧院，从指挥家杰基耶夫接手而来，被逐渐打造成了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新风格的风向标，细腻精致的风格更加贴近欧洲大陆审美。而历史悠久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呢，则代表着俄罗斯本土深厚的音乐传统积淀，还有粗犷的音色，大开大合的线条，这种都标志性十足，每个乐句都带有着浓厚的老俄罗斯味道。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哈恰图良的作品《斯巴达克》和弗里吉亚的双人舞柔版。那这次在9月16号访华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呢，指挥家是泰米尔卡诺夫，从1988年便开始接手这支乐团，而他与这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更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是的，老大师的风格，俄罗斯传统的风格，一定会让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向往。而这次来华访问的同他一起呢进行的钢琴演奏家是钢琴家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俄罗斯钢琴学派今天的舞台旗舰，被誉为由他演奏的极具挑战的拉三拉赫曼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观众家发现这支协奏曲的特技， 你有大选择。 这里是古典流行上万时段，广告过后我们再 见。大数据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聆听文化积淀的力量，感受历史传承的魅力。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9月16日80岁高龄的俄罗斯指挥泰斗泰米尔卡诺夫执棒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别列佐夫斯基，跨越50年的乐坛黄金组合，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经典作品，丰富旋律描绘俄罗斯音乐画卷，宽广线条彰显浪漫情怀，详询6655-0000。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然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不高，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俱佳，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降水天气，对假日出游不利，且双休日气温下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雨和调整穿着。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凛冬将至。时至盛夏，向来被看作朝阳产业的影视剧市场，却似乎正在验证着这句来自美剧《权力的游戏》的经典名言。最近多家上市文化传媒企业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报，多家股票跌停，上半年净利润缩水，影视股的颓势几乎无可挽回。对于普通电视观众来说，这种颓势也可以直接感受得到。口碑不错的《天盛长歌》在湖南卫视播出的收视率爆冷，跌破了湖南台十年来的最低。《如懿传》上星无望，只能转为网播，却被抢占了先机的《延禧攻略》一路打压。大导张黎背书的《舞动乾坤》不仅卫视收视不佳，就连网络播放成绩也不算优秀。对于影视剧行业来说，市场步入低潮期已成事实，如何平稳安全着陆摆在面前。由郭靖宇、鞠星茂执导，岳丽娜、于毅领衔主演的年代传奇大剧《娘道》将于9月5号在江苏卫视开播。《娘道》以民国初年的山西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母亲和5个孩子的故事，全剧曲折离奇，扣人心弦，于跌宕起伏中谱写了一部母爱史诗，传达着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音乐，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演出系列。拉德斯基进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一听到这首作品会想到的是什么？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吗？古典流行的内容非常多，因为要给大家介绍18堂演出，所以呢音乐我们肯定是听不完全的。不如这样吧，我先按照顺序，演出时间的顺序，在这18场演出呢依次给大家播报一下。 一开始已经反复介绍过了，9月13号的开幕式，阿什肯纳奇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9月16号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音乐会，9月28号是钢琴家波利尼钢琴独奏音乐会，10月4号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而10月5号是盖蒂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10月6号同样也是盖蒂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10月17号是穆特与华沙小交响乐团音乐会，10月22号是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10月27号是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而10月30号是席夫钢琴独奏音乐会，11月3号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11月18号是巴伦博伊姆与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19号、20号同样都是巴伦博伊姆与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11月22号是杜达梅尔与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11月22号杜达梅尔与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11月23号是杜达梅尔朗朗与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11月27号是帕帕诺和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音乐会，11月28号则是闭幕式，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的音乐会的闭幕式是帕帕诺和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音乐会。怎么样，大家听到这个整个的音乐会的排期基本就清楚了。那在接下来呢，我挨个给大家逐步的来介绍吧。怎么听这首《骑士快速波尔卡》都在像催着我赶紧给大家介绍一样。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4号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音乐会。是啊，这个童声合唱团大家都知道，都源于他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登台。那在10月4号的音乐会当中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也选取了几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包括迪士尼的奇幻歌舞电影《欢乐满人间》当中的经典曲目《烟囱之歌》。《欢乐满人间》就是前些日子我为大家介绍的来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宾斯阿姨这本童话书改编的。那其中的女主演呢是朱莉·安德鲁斯。那在这场音乐会上呢，还有伯恩斯坦的代表作《西区故事》当中的 Somewhere 在某处，还有比赛歌剧当中《Carmen》当中的街头少年合唱，以及充满印第安风情的克劳祖印第安民谣等等。我想在这次的音乐会上，我们感受到了维也纳童声这种演唱世界不同风格的音乐的歌曲的风采。那如此精心挑选的曲目，相信一定会大家带来一种丰富而多变的音乐体验。 真不容易，今天我们能完整的听完一部作品。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卡洛斯·克莱伯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是1989年的新年音乐会上演出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查尔达什舞曲》，选自轻歌剧《骑士帕斯曼》。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雷斯皮基的作品《罗马的喷泉》。知道作曲家雷斯皮基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他最初学习的是小提琴，毕业于罗伯波罗尼亚音乐会堂。我们听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管弦乐队当中，你听到弦乐是多么的细腻，这跟他以前学过小提琴也是非常有关。但是很多的大师的作品，像拉威尔啊、德彪西啊这些不同色彩的印象派的大师，他们的管弦乐的色彩也是非常不同的。那既然是说到雷斯皮基，说到意大利的作曲家，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圣西西里亚交响乐团，是意大利第一支专门从事交响音乐演奏的团体，堪称是意大利交响乐的鼻祖。圣西西里亚交响乐团拥有令同行无比羡慕的高起点，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同时期的很多大师的青睐，像马勒、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托斯卡尼尼、卡拉扬等大师都曾担任过这支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而乐团现任的音乐总监是安东尼奥·帕瓦诺，也是世界四大歌剧院之一的英国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被乐界封为21世纪发挥巨大影响的新一代的大师。这是他第三次带团的访华演出，带来北京。跟他合作的呢，独奏家是炙手可热的钢琴演奏新星丹尼尔·特里弗诺夫，还有我们中国的钢琴家陈萨。那作为专攻交响乐团的演奏的乐团，圣西西里亚交响乐团呢，此次的两场音乐会没有选择意大利作曲家的曲目，而是选择了交响音乐的两大重镇德奥和俄罗斯乐派的作品，其中呢也有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而第二场音乐会呢，将上演的是贝多芬的三部作品，尤其是一支意大利乐团演奏著名的《命运》，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音响呢，令人期待。说一下圣西西里亚交响乐团的访华时间是11月27号和28号，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的闭幕式音乐会了。 行。 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而这个版本演奏钢琴独奏的是郎朗。郎朗也评价这首作品呢，其实扬名于世界的，首先是救场成功，还有评价这首作品呢发了第一张唱片，同时还有获得过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大奖。而这次呢，为什么要介绍郎朗呢？是因为在11月22号、23号，郎朗将和杜达梅尔以及柏林爱乐乐团一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也是郎朗受伤复出后的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在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造访两天以后呢，世界级的交响乐团的旗舰，那就是柏林爱乐呀，将登台国家大剧院。我们都知道柏林爱乐地位无需多言，甚至连新任的艺术总监呢推选都能造出无数的新闻。那此次柏林爱乐的巡演呢，将是老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卸任后的首次。那与柏林爱乐乐团共同造访的将是指挥家杜达梅尔。对于杜达梅尔这位年轻的指挥家，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其实我非常期待杜达梅尔和郎朗的合作。那我不知道郎朗的手伤复出以后他的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但是在之前也是杜达梅尔这位拉美指挥家，他的音乐也是充满了动感，那两个人的演出效果都是非常爆棚的，他们在一起结合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不过我相信这场演出的时间是11月22号23号，肯定是一票难求。那接下来呢，也介绍一位以钢琴家著称然后成为指挥的音乐家。之前呢介绍过阿什肯纳奇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位当今的世界级的指挥大师，他就是巴伦博伊姆。在11月18号到20号有三场18、19、23天，那巴伦博伊姆呢将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来访北京。巴伦博伊姆呢带领的是他执掌多年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为北京的观众带来勃拉姆斯的交响全集，同时还带来舒伯特、贝多芬的交响作品。那大师呢通过三场音乐会与观众展开一场古典音乐的超长对话。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时间真的留给我们不多了，说到哪儿算哪儿。刚才呢，已经给大家全部介绍了18场音乐会的一些时间啊。那这里呢，我们跳着说，来说说这一场。10月22号的这场演出，因为我对他的这位指挥家也是非常期待，那就是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在10月22号。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是德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至今呢已经超过了450周年的辉煌历史。而他们的身上拥有着整体音响，从老唱片到今天舞台上展现的这些音响都被乐迷们津津乐道。而我们都知道，德累斯顿管弦乐团的这个指挥，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是指挥家迪勒曼，他是古典乐坛中生代的中坚力量。在指挥家们越来越注重与乐团保持友好关系的时代，迪勒曼的处事风格还保持着卡拉扬时代的不少痕迹，在乐团的管理上也极力保持着自己的权威。那10月22号的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的管弦乐队音乐会呢，将上演2部舒曼的交响作品。相比较于贝多芬、布拉姆斯的交响作品，那舒曼其实呢上演的次数要少得多。他的交响曲呢，可以说既继承了德奥在古典上的严谨，又充满了浪漫主义时期创造性和浪漫性，对乐团的音乐塑造能力提了很高的要求。其实我现在也是越来越喜欢听舒曼的作品了。好了，离节目结束还有30秒的时间，我们就听完这首《快速波尔卡》。古月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也大家关注啊、国家大剧院的系列演出《纯粹古典系列》。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八月的最后一天呀，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85-150次汤叠院洋房，首付90000起，5157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账号记过20170400号。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 谨慎。从哈恰图良到柴可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3日，著名指挥大师阿什肯纳齐执棒，全能小提琴家莱蒂西亚·莫雷诺倾情演绎，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续写恢宏浪漫的俄罗斯传奇。诗意秋日，与您共享月之酣纯。订票电话66550000。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